か？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これを細かいお金に変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 交換レートは1ドルにつき105円です。 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パスポート番号を記入してください。也许你全记住了，也许还没记住，但我们却不得不和你说再见了。 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14课，在餐馆。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4 im Restaurant。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在旅馆订房间，询问房间的价格。现在请您听一个小对话。Ich möchte ein Zimmer bestellen.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Ja.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Ein Doppelzimmer mit Bad. Wie viel kostet ein Doppelzimmer mit Bad? 100 Mark mit Frühstück.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Ich möchte ein Zimmer bestellen.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Ja.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Ein Doppelzimmer mit Bad. Wie viel kostet ein Doppelzimmer mit Bad? 100 Mark mit Frühstück.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今天我们学习在餐馆里怎样找座位、订饭、要饮料、付账。在德语里称男服务员为 Herr Ober， 称女服务员为 Fräulein。 Fräulein 为小姐的意思。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两个称呼。 Herr Ober， Herr Ober， Fräulein， Fräulein。 到了饭店或餐馆找座位时，可以这样问服务员。 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服务员，这张桌子空着吗？ 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如果要问一位女服务员呢？ Fräulein, ist dieser Platz frei? 小姐，这个位子空着吗？ Fräulein, ist dieser Platz frei? Fräulein,Ist dieser Platz frei? 如果您想要的座位有人预定了，服务员会这样告诉您。 Hier ist leider schon reserviert. 对不起，这儿已有人预定了。 Hier ist leider schon reserviert. Hier ist leider schon reserviert. 现在请听我们的一位朋友怎么找座位的。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Hier ist leider schon reserviert. Aber dort ist ein Tisch frei. 请再听一遍。Herr Ober, ist dieser Tisch frei? Hier ist leider schon reserviert. Aber dort ist ein Tisch frei. 找到座位后，可以请服务员把菜单拿给您。 Bringen Sie uns bitte die Speisekarte. 请给我们拿菜单。 Bringen Sie uns bitte die Speisekarte. Bringen Sie uns bitte die Speisekarte. 看完菜单后，服务员常会问您是否选好了饭菜。这个句子是这样说的。 Haben Sie schon gewählt? 您选好了吗 ？Haben Sie schon gewählt? Haben Sie schon gewählt? 在德国吃饭，一般先要汤，再要主菜。比如，你想要一个西红柿汤。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我要一个西红柿汤。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另外，您可能还想要一份维也纳风味的炸肉排和凉拌菜。 Ich möchte ein Wiener Schnitzel mit Salat. 我想要一份维也纳风味的炸肉排和凉拌菜。 Ich möchte ein Wiener Schnitzel mit Salat. Ich möchte ein Wiener Schnitzel mit Salat. 这时，服务员还会问您要什么饮料。 Was möchten Sie trinken? 您要喝什么 ？Was möchten Sie trinken? Was möchten Sie trinken? 如果您想要一杯矿泉水，可以说。 Ich möchte ein Mineralwasser. 我想要一杯矿泉水。 Ich möchte ein Mineralwasser. Ich möchte ein Mineralwasser. 在订饭或要饮料时，也经常说简单的句子，比如说要个咖啡。 Einen Kaffee bitte. 一个咖啡。 Einen Kaffee bitte. Einen Kaffee bitte. 现在我们可以用学过的句子订饭了。下面听一个对话。 Haben Sie schon gewählt? Ja,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und ein Wiener Schnitzel. Was möchten Sie trinken? Ein Mineralwasser, bitte. Möchten Sie noch etwas? Nein. Eine Tomatensuppe, ein Wiener Schnitzel und ein Mineralwasser. Ja. 在对话中，服务员用了一句 Möchten Sie noch etwas?意思是还要点什么东西吗？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Haben Sie schon gewählt? Ja, ich möchte eine Tomatensuppe und eine Wiener Schnitzel. Was möchten Sie trinken? Ein Mineralwasser bitte. Möchten Sie noch etwas? Nein. Eine Tomatensuppe, ein Wiener Schnitzel und ein Mineralwasser. Ja.开始吃饭时，德国朋友都会说一句“祝您胃口好”。德语的说法是 “Guten Appetit”。 祝您胃口好。 Guten Appetit。Guten Appetit。 吃饭时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找服务员要，比如少一份餐具，可以这样说 ：“Fräulein, hier fehlt ein Besteck。” 小姐，这里少一份餐具。 “Fräulein, hier fehlt ein Besteck。”Fräulein, hier fehlt ein Besteck. 饭后找服务员结账，可以这样说。 Herr Ober, bitte zahlen. 服务员，请算账。 Herr Ober, bitte zahlen. Herr Ober, bitte zahlen. 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们一下，在饭店吃完饭后，一般习惯给服务员小费，这也是饭店服务员的一笔重要收入，给多少视情况而定。通常在付钱时给一个零头就行了。下面听我们的一个对话。Herr Ober, bitte zahlen. Hat es Ihnen geschmeckt? Ja, sehr gut. Hier ist die Rechnung. 19 Mark, bitte. Dankeschön. 对话里有这样一句话。Hat es Ihnen geschmeckt? 汉语的意思是饭菜的味道好吗？ Die Rechnung, 是账单的意思。我们再听一遍这个对话。Herr Ober, bitte zahlen. Hat es Ihnen geschmeckt? Ja, sehr gut. Hier ist die Rechnung. 19 Mark, bitte. Dankeschö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十九课，看看怎样提出劝告和建议。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19, conseil et proposition。 在进入新的内容以前，请大家听一段小对话。 Bonjour Lucie,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Tu vas partir en vacances à Shanghai? Oui, je partirai dans 2 semaines. Comment tu veux y aller? J'y vais par le train. Le trajet de Beijing à Shanghai est de 18 heures. Donc je te propose de prendre l'avion. Bon d'accord, c'est plus rapide. 在上面的小对话中，我们复习了一些关于乘坐火车、飞机的表达法。另外，我还建议马克坐飞机去上海。建议这个词用法语说就是 proposer。 proposer 这个词的用法可以是 propos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建议做某事。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我建议我们改在星期六会面。reporter 的意思是推迟。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动词 proposer 的名词形式是 proposition。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 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这只是一个建议，您可以按照您的意愿去做。这里 ne que 是一个表示强调的短语，一般放在动词的两侧。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 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请大家听下面这个句子，这也是一种劝告或建议。 Si vous ne l'aimez pas, vous pouvez le dire franchement. 倘若您不喜欢，您可以坦率地说出来。后半句中的 le 是一个中性代词。 Si vous ne l'aimez pas, vous pouvez le dire franchement. Si vous ne l'aimez pas, vous pouvez le dire franchement. 提出劝告和建议不一定非要用到 proposer 这个词。当我们说我觉得、我认为怎样的同时，实际上也是提出了劝告和建议。 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demande. 我认为这件大衣不值他们所开的价钱。À mon avis, 意思就是在我看来。 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demande.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demande. 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有两种更常见的方式，一种是 je pense que 后面接一个句子。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我觉得今晚您应该留在家里。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另一种是 je crois que 后面接一个句子。 Ça ne me regarde pas, 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 这与我无关，但是我认为您应该参加这个会议。这里的 regarder 不是看的意思，而是涉及与谁有关的意思。Ça ne me regarde pas 就是这与我无关。参加会议可以说 assister à une réunion. Ça ne me regarde pas, 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 Ça ne me regarde pas, 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 好，下面我们把刚才的句子连起来读一遍。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 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Si vous ne l'aimez pas, vous pouvez le dire franchement. 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le demande.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Ça ne me regarde pas.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 我们再读一遍。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 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Si vous ne l'aimez pas, vous pouvez le dire franchement. 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le demande.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Ça ne me regarde pas.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节目，刚才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建议的表达法，其实劝告也是一种建议。 Si vous n'écoutez pas mon conseil, vous regretterez. 如果您不听我的劝告，您会后悔的。请记住听从劝告这个词组 écoutez le conseil. Si vous n'écoutez pas mon conseil, vous regretterez.Si vous n'écoutez pas mon conseil, vous regretterez. 马克，我觉得在生活中提出劝告或者建议最多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了，你说呢？ 可是孩子经常说 Je suis assez grand pour prendre ma décision. 我已经长大了，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 Assez pour 意思就是足够怎样，以至于。 Je suis assez grandPour prendre ma décision. Je suis assez grand pour prendre ma décision. 有的孩子还能听取一些父母和长辈的劝告或建议，有的则完全不听。 Il n'accepte aucun conseil. Vous aurez beau lui dire. 他不听任何劝告，您将白费功夫。Accepter le conseil 和刚才学过的 écouter le conseil 意思一样。都是听取劝告的意思。 Il n'accepte aucun conseil. Vous aurez beau le lui dire. Il n'accepte aucun conseil. Vous aurez beau le lui dire. 名词 conseil 的动词形式是 conseiller. Qu'est-ce que vous me conseillez? 您有什么建议？这个动词的句型是 conseiller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向某人建议某事。 Qu'est-ce que vous me conseillez? Qu'est-ce que vous me conseillez? 下面我们把本课的主要内容复习一下。建议 propos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Je propose de reporter notre rendez-vous à samedi. Conseiller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Qu'est-ce que vous me conseillez? Proposition. Ce n'est qu'une proposition. Vous pouvez faire comme vous voulez. 听取建议 écouter le conseil. acceptez le conseil. Si vous n'écoutez pas mon conseil, vous regretterez. Il n'accepte aucun conseil. Vous aurez beau le lui dire. 我认为，我觉得。À mon avis, je pense que, je crois que. À mon avis, ce manteau ne vaut pas le prix qu'il demande. Je pense que vous devez rester à la maison ce soir. Ça ne me regarde pas.Mais je crois que vous devez assister à cette réunio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我要向您提一个问题 ：Qu'est-ce que vous nous conseillez？ 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希望您能告诉我们。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à la prochaine fois.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4课，谈谈如何问路。 Сегодня мы начнем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14 уроком ориентация в городе. 不知您课后是否复习了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12页，先听一段对话。 Сначала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небольшой диалог. Посмотри, Маша прислала телеграмму к Новому году. Поздравляю, желаю успехов,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в Новом году.Ваша Маша. Какая она внимательная. Слушай, давай отправим ей открытку. А что напишем? От всей души поздравляем тебя с наступающим Новым годом. Пусть сбудутся все твои желания в Новом году. Хорошо, так и напишем.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表达祝贺和祝愿，请大家不要忘记在生活中使用这些话语。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首先会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15页。当您问路的时候，您可以这样说。 Я приезжий.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我是外地人，我是第一次到莫斯科。 Я приезжий.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Я приезжий.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你也可以这样说。 Я иностранец.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我是个外国人，我第一次到莫斯科。这样的话，对方就会注意说话的速度。 Я иностранец.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Я иностранец.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然后您可以继续问。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请问红场在什么地方？红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广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是每一个到莫斯科的人必去的地方。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当你想打听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句式。例如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емль? 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емль?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емль? 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 Эрмитаж. 以及俄罗斯博物馆。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博物馆，令人流连忘返，请您记住这些名称。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Эрмитаж.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Эрмитаж.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如果你想乘地铁又找不到车站，您可以这样问 Простите,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请问您知道这儿最近的地铁站在哪儿吗 Простите,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Простите,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如果你想乘汽车，您就要这样问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буса? 最近的汽车站在哪儿?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буса?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буса? 请注意，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站在俄语中是两个词。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站与公共汽车站是同一个词。 Остановка. Остановка. 当您不太肯定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时，您可以这样问别人 Я правильно иду к памятнику Пушкину? 去普希金纪念碑，我走的对吗 Я правильно иду к памятнику Пушкина? Я правильно иду к памятнику Пушкина? 现在让我们把这几句重复一下 Я приезжий,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Простите,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о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буса? Я правильно иду к памятнику Пушкину. 如果您想去俄语学院，却不知道该怎么走，您可以问。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вы не скажете, как пройти в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вы не скажете, как пройти в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当您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您可以问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эта улица? 这条街是什么街?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эта улица?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эта улица? 当您问路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这样对您说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том направо. 一直走，然后往右拐。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том направо. 如果是往左拐，则是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том налево.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том налево. 大剧院是俄罗斯著名的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它在莫斯科的什么位置呢?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大剧院在市中心。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离这儿不远,用俄语是这样说的。 Недалеко отсюда. Недалеко отсюда. 离这儿很远 далеко отсюда, далеко отсюда, 就在旁边 совсем рядом, совсем рядом.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刚才这几个句子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вы не скажете, как пройти в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эта улица? Идите прямо, потом направо.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города. 我们在问路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Извините, я не знаю. 对不起，我不知道。 Извините, я не знаю. 或者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很遗憾，我无法告诉您。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遇到这种情况也没关系，您可以继续问其他的人。俄语有一句谚语 «Язык до Киева доведет». 舌头能把你带到基辅，意思是说鼻子下面有嘴。 «Язык до Киева доведет».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仍然提醒大家课后复习。另外，如果有可能，请大家了解一下俄罗斯一些主要城市的名胜古迹名称，这样当您到俄罗斯去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安排您的行程。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